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67集，始终是妖。可是那天晚上，邵衍宽脸色有些不对，慌慌的，似乎有心事。司藤关切地问， 你怎么了？ 邵衍宽顾左右而言他，慌慌的就给司藤倒了一杯水，那清出的茶流一抖一抖的，他一直让司藤 喝水喝水。 事后想起来，自己都纳闷，是朱由蒙了心呢，还是死心塌地的信了邵衍宽？这么明显的慌乱和破绽，他居然没看出来。仰头喝下兑了观音水的茶，还对着邵衍宽嘘寒问暖道， 你手怎么这么凉，拿东西都不问，生病了吗？ 紧接着观音水的毒就发作了。司藤描述不出来那种感觉，就好像是身体里起了无数的小漩涡，把四肢百骸的妖力都往看不见的黑处吸。头晕，脚软，呼吸急促，脸色难看，容颜枯槁。他不想在邵衍宽的面前露出狼狈的样子，虚弱地抬头跟邵衍宽说， 我有点事，想先回去。 话还没说完，他就看到邵衍宽哆哆嗦嗦地站着，手里头捏着一张现形咒的朱砂符纸。兜头一个霹雳，司藤什么都明白了，但是他居然不恨邵衍宽，只是恨小人背后捉弄。他流着泪往后退缩着，到最后都已经是在爬了。他求着邵衍宽道， 别贴，别贴。 司藤，你别怕，清者自清，我娘非说你是妖怪，我是不信的，我贴给她看，你怎么会是妖怪呢？我们讲自然科学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妖怪？ 符纸被按到司藤额头上的那一刻，司藤居然还有幻想。妖怪又能怎么样呢？邵衍宽一直跟自己讲信义，为人要正，心为立身之本。司藤的心是真的，情也是真的，他觉得邵衍宽会懂的。司藤开始现形，由四肢开始，无数扭曲藤枝。邵衍宽一声惨叫，手脚并用地往外爬。司藤想伸手牵他，那藤条颤巍巍地噎上了他的衣襟。邵衍宽如见洪水猛兽，两眼一翻就昏死了过去。然后秋山道长破门而入，像是电视电影里的救世英雄。事情的最后，司藤幡然悔悟，跪地求饶。那时他已经懂了好多，譬如伸手不打笑脸人，譬如小不忍则乱大谋。他在秋山面前刻意的自我轻贱，而秋山终于收了历时镇杀司藤的心，还给了他一句真言， 司藤，你记住，披了张多么好看的人皮，你始终是妖。 也许妖怪就是这样的，觉得事情差不多了，没什么用了，就赶你走了。不像人，顾着几分情面，还会虚情假意的客套，心口不一的挽留。走就走吧，也没什么理由要一定跟着他。 秦凤把行李拎过去给他，司藤示意他放下。 你在苗寨等到明天晚上，我事情顺利的话，以后你身体上不会有什么反应。如果我死了，你是仰仗着我一口气活着的，也别太多抱怨，都是命数。 都是命数，自己也不该有什么抱怨，因为自己的命数早该终结在囊谦的，现在的日子都是老天额外给的。秦芳沉默了一下， 明天是不是特别重要？反正我要在这儿等，有我帮得上的地方吗？ 没有。 说完了，司藤打开行李箱，翻捡里头的衣服，又跟秦放确认。 这些日子好像花了你不少钱，不过我也没虐待你，大家算是两清，好聚好散。 秦放不想说什么，他说两清就两清吧。司藤就是让他再贴个十万八万的，难道自己还能跟他争不成吗？秦放把沈银灯留下的那颗药丸递给了他。 沈小姐说，让我想个办法，在你进洞之前，让你吃了这个。你认识这个吗？ 司藤接过来，下意识对着天花板上的灯去看。 认得，蜡丸裹着的观音水。 借着灯光，可以隐约看到那药丸里头粘着的晃动。 还有件事，我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。你受伤以后，我曾经进过洞，看到你留下的血迹，我向你暗中进洞，总是不想被沈银灯他们发觉的，我就帮你把痕迹给清理掩盖了。可是你做事总有出人意料的地方，所以我想还是告诉你一声的好。 说完了，忽然发现气氛有点诡异。司藤转头看秦放，目光有些奇怪。秦放让他看得毛骨悚然，嗫嚅了半天，很不安地问他： 我是不是自作聪明，反而坏事了？ 司藤看了他一会儿，再然后，忽然右手轻轻一弹，脸朝上一仰，嘴巴一张，不偏不倚地把药丸吞住，用力地咽了下去。这是几个意思啊？秦放觉得自己眼珠子没掉下来，真是挺不容易的。司藤咽得有些不舒服，伸手示意要水。秦放拧了桌子上的矿泉水给他，司藤仰头喝了好几口送药，又说他： 是有些太自说自话了，有点麻烦，不过好在我都解决了。 秦放沮丧极了，自己一心以为是帮到司藤了，原来又是弄巧成拙了，也不知道司藤的脑子是怎么转的，这辈子自己是没指望赶上司藤的智商了。司藤又说： 下次再有这样的事，不要自作聪明，先让我知道。 秦放随口应了一声，又看着司藤低头去翻捡衣服，看着他拎着换洗衣服去洗手间，总觉得有些不对的。洗手间的门关上的一刹那，他想起来了， 不是让我明天就走吗？还有下次。 单志刚害怕极了，细想起来，事情发生之前还是有一些端倪的，比如自己总是接到没人说话的电话，比如有几次走在路上，总觉得似乎有眼睛在暗处看着他，对方敲门的时候他从猫眼里看过，那个五大三粗的男人，一脸络腮胡子，穿着睡衣打着哈欠骂说： 自己马桶漏水不知道啊，我们楼下天花板都湿了。 单志刚忘记了，这是自己当初蒙混赵江龙的伎俩， 赶紧过去开门，陪着笑脸，还没来得及说话。一块浸着药水的毛巾就这样捂了上来。醒过来时，自己的眼睛被黑布罩着，嘴巴被宽胶带封着，双手双脚翻转着被绑到了背后，就像个龟背朝地的王八，脸偶尔触到地上，凉凉的是瓷砖，挣扎着挪动身子碰了下周围，大致确定没有被带走，是在自己家的洗手间里。单志刚的心跳得厉害，他的后背上都开始出冷汗了。 这是入室抢劫还是绑架勒索？ 他在新闻里看到过，有些犯罪分子心狠手辣，洗劫了钱财还不够，他们是会杀人的。六神无主，心乱如麻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那个络腮胡子的男的进来，很不客气的一把撕开了单志刚嘴上的胶带，刀刃抵着他的咽喉问， 说电脑开机密码多少？ 电脑的开机密码？问银行卡密码或者是网银密码，不是应该更合理些吗？单志刚的声音颤抖着说出了密码，对方的喉咙里喝了两声，又把他的嘴给封上。既然问开机密码，会不会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过来窃取公司的机密呀？可是他的公司规模还不大，远远谈不上行业巨擘，至于的吗？单志刚费力地挪动身子，想听外头的动静，但是音响的声音开得太大了，音响吵得很，贾桂枝却似乎浑然不觉。他一直看手里的手机，那里头有一条短信。 在黔东南荣榜苗寨，听说过吗？ 发送短信的人是秦放。不远处，周万东坐在单志刚的电脑桌前，身子随着音乐肆意的扭动。他上身穿单志刚的阿玛尼西服，下身穿一条夏威夷风情的大花点沙滩裤，左手腕上套了两块表，右手腕是18菩提子的手串，两条腿架在电脑桌前，一只脚上是宝剑拖鞋，而另一只脚上是锃亮的皮鞋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